我想問阿長哥咧，即係而家夏天咧嘅蔬菜係比較少啦，瓜多啦，係咪？咁其實你講嘅番薯唔錯㗎，好好食㗎。是 不是 它的農藥比較少呢， 和 油麥菜都是呢？ 番薯葉呢就是通常很少很少落農藥的、因為暫時呢現在都不是很多蟲口啦、你提到油麥菜呢，本來油麥菜都不用 落農藥的，但是現在呢由於是即內地有一些地方它不知道怎麼種，結果都要落農藥，不如咁講啦，係嘛？ 香港種唔種到咧油麥菜？ 油麥菜種到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咁不過今年啦，即係啲蟲害勁到係番薯葉都好多蟲口，係啊，咁今年因為雨水太多，啲蟲咧好似有啲即係瘋狂咗咁嘅狀態。基本上啱啱講通菜啊，番薯葉本身冇乜蟲咬嘅植物咧，都咬得好緊。 我成棵都係喎，我見到都打針，唔係講笑啊，真係。係 啦，我想請問長哥咧。我有啲朋友咧就即系我哋附近都未必一定买到有机啊，但系真系有机真系好贵，唔系个个都食得起啊，长哥。咁如果我真系而家最时令嘅菜，你可以话俾我听有边几种咧？ 嗱，而家食苋菜啦，食通菜啦。 啊，苋菜做咩啊？ 通菜啦。 啊，通菜 吓。系啊，通常系食呢啲啦，番薯叶啦。 番薯寫咗 係啦，夏天都係食呢啲啦， 如果你問我啦，咁啊阿樂係啊，咁如果你問我咧，有啲咩？如果你唔介意，可以食散菜。 散菜啦，係 散菜就真係冇乜蟲啦。 阿樂哥係啊，我聽到你講啦。 係啊係啊，我都食好多噶，係啊嚇。 例如咧，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，即係有啲朋友咧，佢就用嗰啲小麥粉啊，或者係米糠粉啊。咁譬如有時我哋想食西蘭花呢，咁有時買到都好靚，菜心我聽到長哥講我冇食好耐啦，話嗰啲龍即係不是時令菜㗎嘛，咁但西蘭花有時喺街市見到好多啊，係咪都唔錯幾好，咁我想用小麥粉啦，或者係米糠粉啦，就撒落啲水嚟浸，你覺得係咪有一個去農藥嘅作用呢？長哥， 通常呢而家啲農藥好複雜㗎，咁坊間呢就話佢哋用呢樣用嗰樣啦，我嘅理解都係咧，你只係浸到可以除到一小部分嘅啫。所以都係要睇咩，同埋你提到話西蘭花係咪咧？西蘭花係十字花科嘅嘢嚟㗎，咁熱嘅天氣咧，佢種出嚟一定好多好多問題。係個農藥會好勁。係 啊，咁十字花呢啲西蘭花應該係咩時令嘅菜嚟㗎？冬天啊？ 係冬天啦，所有十字花科都係喺最涼嘅天氣嗰度種㗎嘛。 哦，反而夏天其實就 係啦，唔好食嗰啲住咯。 多謝你。 十字花科好多菜都係， 白菜啦、芥蘭啦。 咁如果我用小麥粉嚟浸水啊，咁樣浸再過幾次，起碼都去咁啲先啦。 唔知道去咗幾多㗎，好難講。 係嘛？ 都唔知而家佢落邊種。 瓜我要去皮㗎啦，我乜嘢瓜都去皮㗎啦。咁番茄咧又點講咧？ 番茄又係好難講啊！而家啲番茄又係噴咗好多農藥㗎。你點洗都好啦，佢一個喺裏邊嗰度出㗎嘛。係。 好啦好啦，唔系个个好似长哥，你有块田可以自己种，自己乜都自己嘛。 呢句真嘅系啊，好啦，多谢你阿 妹，多谢你， 唔该晒， 多谢阿乐哥，拜拜。 跟住阿邓女士嘅电话啦，邓女士你好。